据南朝鲜网报《自主时报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25号举行记者会，谴责国务总理黄教安，说他是笼络国政的同犯，他强调要尽快部署萨德，所以他是理应与朴槿惠政府一起受审判的一个对象。